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方式暗喻自己人生种种的遭遇和体悟啊，阿沁新歌。今天第一首歌呢是毕加索的谎言，来自阿沁哈。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目前正在榜上，这是他第13张专辑的标题曲《跳舞的反骨》啊。 这个编曲呢还蛮诡异跟复古的，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啊。其实呢，他想借由这首歌呢致敬世界上像自己一样有点小小疯狂的人呢、啊、孙燕姿。 向日葵惊现怒火，射起了天空包裹，麦田里枝桠躁动，我看见记忆内梦。 The starry night 将我身中被霜雨狂欢流转，我舍不得不下心 孙燕姿的新歌《跳舞的反骨》啊，歌手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艺术家的情怀，要胸怀诗和远方啊。虽然梵高本人的生前穷困潦倒，后人说他怀才不遇，但是他的作品当然影响至今，是世界闻名的大师。在民谣歌手李志刚出道的时候，他也常常感叹自己是怀才不遇，于是他写了这首《梵高先生》，充满了孤独、绝望以及无助啊。 调好时差，月光渲染星空，黑夜漫长，谁拉住我的手，蒙娜丽莎，蒙娜丽莎，让我从失望又看到曙光。看着远方是梦中的天堂，我多么盼望有翅膀我就能飞翔，我存在就能无止境疯狂想象，我就在云端飞翔流浪，不需要方向，城市太冷漠，找不到任何人的关联，我知道我需要我的手，还感觉原来还熟悉的体温，想象假象，难过还会受伤，要学着不怕，还要坚强，爱有一天会遇上，爱我就会守在这弯，给我方向，给我温暖，我 听到一幅名画，这是郭靖，来台湾的歌手，他在2009年演唱的《蒙娜丽莎》。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很神秘的，一直以来呢，大家都在研读一下，他到底这个笑容背后隐藏的含义，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各种各样的猜测，蒙娜丽莎之谜。当然了，中文歌坛为神秘的蒙娜丽莎也写了不少歌，比如像沙宝亮的蒙娜丽莎，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等等。下面这首歌呢，跟法国的印象派大师莫奈有关系，他曾经写过一封信，描绘了他从巴黎到普罗旺斯寻找一位爱人的旅程啊。后来这封信呢被翻译成了一首小诗，王铮亮呢改编这首诗写了一首叫莫奈的信啊。我曾经去巴黎的远郊莫奈花园啊，闲晃呆坐了一个午后，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，很回味啊。好，先来听王铮亮莫奈的信。 人们都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男人，总是说些很天真的想法，却很认真，每天画着没人看的画给自己满分，独自穿过那虚荣的凯旋门，巴黎的郊外，我在我的花园想起你，于是我决定拿起笔开 是写着缝隙，开始一段去寂静远方寻找你的旅行，离开繁华寻找意想中的你。他们不爱印象派，但那是我的色彩，我一个人的学派，就算只有我认为精彩。人们不爱印象派，只有我和你明白，紫色花海中风将袖口吹开。广场天下着小雨侵蚀画笔，巴黎一见远安那西不觉离我很近，诗人曾经说翻过雪山就能看见花海，结巴夏木泥我彷徨在雪的舞台。半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， 幸福。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感染着苦。记住亲爱的，看看那些故事，人非别忘记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有思考空间，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，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，放在咱们亲爱的屋顶，什么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，我用寂寞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，你太阳在手放 Kannst du Bach spielen?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. Hast du verstanden? Lieber, ich liebe dich.是注定没结局，用笔在月谷雕刻着回忆，曾经你永远不懂我的心，我的旧日心境也没挽回你。 从小学习古典钢琴，免不了要弹巴赫的小步舞曲，那么程度深一点会弹赋格，再后来就是十二平均律啊。琴童出身的汪苏泷一直视巴赫为自己的偶像，刚我们听的是巴赫旧乐，汪苏泷的歌，讲述音乐学院的爱情故事。现在这个前奏用到的是巴赫著名的十二平均律当中的 C 大调前奏曲啊，十二平均律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程半音音程的律制啊，最早呢应该是我国明朝音乐家朱载堉啊来完成。白键呢是七个基本音级，五个黑键代表变化音呢、啊。继续来听歌，林俊杰以自传体的方式来写个人的成长历程。黑键。 千丝的孤息扮演着全演着历程的艰辛，伤痕变成置换代替，白键是众人的惨淡，黑键是暗地的努力，祈祷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练习。嘿，如果听到这旋律和你倾诉一段光阴，也许你 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，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等他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腿。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？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？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。我是来的他是我的他，怎么会爱上别个他？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真的是流行摇滚古典混血的一首歌曲，然后副歌部分呢用到了莫扎特非常著名的第40号交响曲当中的最为人熟知的主题作为副歌的旋律，间奏部分还加到了这个管弦乐的分量啊，编曲非常的庞大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SHE 的不想长大。我是麒麟，这里是中歌榜。今天节目有点不同，很多作品是古典与流行的混合体。最后一首歌呢有点烧脑，讲述了海顿、牛顿和迟钝的自己三人时空交错的世界。牛顿的万有引力加上海顿的四季交响曲与暴躁的摇滚乐融为一体，这是怎样的奇观呢？节目最后来听萧敬腾的狂想曲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再见。 突然变立体，飞了进去，穿越过时空，满街人群，戴上了耳机，听到的声音震撼了我，这就是海的四季交响曲，古老的奏鸣。又有个人头发卷又长，他是牛顿，苹果楼梯是地球吸引，前面的定律他要去挑衅，不断证明颠覆后成了地球的引力，千万分几率，哦 天上飞。我问海顿，音乐太着迷，他点了头，却别要牛顿回答奥秘。我站起身来，再转场过壁，听着年历，记到另一个不同的时期。旋律，海顿的旋律，牛顿的引力，地心的重力，无法去抗拒，跳的出发第一，书本在手里，兴奋和莫名，无言的动力，海顿的聪明，牛顿的发明，迟钝的自己，还有不憧憬，海顿的旋律，牛顿的引力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寻找不到又何尝？